据南朝鲜网报、自主时报报道，就518光州人民起义已有36年仪式，旅美同胞14号在美国纽约举行了民主化运动纪念仪式。由来自纽约、华盛顿、波士顿、弗吉尼亚等地的旅美同胞参加。参加者表示决心，要牢记518民众抗争精神，为正义的历史，为建设一个尊重人权和生命的南朝鲜社会而斗争。接着宣读了声明。